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有这样一条关于新书的动态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作品刺杀骑士团长即将于今年3月推出中文版了。这本书是村上春树继 EQ84 之后时隔7年才发行的又一部多册的长篇小说。去年在日本上市的时候，他就曾经飞快地冲上了销售榜的榜首，而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期待。不过我们今天提到这本新书，要说的主角却不是村上春树，而是这部小说的翻译者，著名翻译家林少华。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从林少华聊起，分享一下翻译家们的工作和生活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年年初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而闻名的著名翻译家林少华，从中国海洋大学日语系教授的岗位上退休，结束了他35年的教书生涯。林老师连着2天发表微博，表达了他对即将退休之际的恋恋不舍。他说，今天上课再上一次，我将结束35年的职业生涯，带着满脑袋似乎正入佳境的日语，带着一肚子仍在奔涌的文思，带着学生热切的目光和会场上的掌声笑声，离开讲台，告老还乡，汲水浇园，独对夕阳。林少华197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文系日文专业，1999年调往中国海洋大学任教至今。2012年的时候，已满60岁的林少华就应该退休了，但他细心于教育事业，并不乐意就此归隐，于是找到了当时的校长吴德兴，提出想要超期服役5年，也获得了批准。他还借机向校长建议，对文科教授的退休年龄施以弹性制。他说，作为文科教师，看了大半辈子书，真正发酵出思想，出学术成果，一般都要在45岁以至50岁之后。60岁正值学术盛年，而闸门在此轰然落下，于国于校于己都太可惜了。林少华和学生们之间一直情谊深厚，除了课内的教学内容之外，他和学生之间还经常就日文翻译，尤其是村上春树的作品展开交流。因为他自己不太会上网，他在翻译的时候偶尔也会请学生们帮忙查找一般词典里查不到的爵士乐用语等外来词汇。他曾经说过，没有学生，没有读者，我的人生可能是久久封锁在寂寞的荒原。迄今为止，林少华已经翻译了42部村上春树的作品，而他和村上一共见过2次面，一次是2003年，一次是2008年。林少华回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是在一个冬天，但村上春树却像在过夏天，穿着灰白色的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 T 恤，挽着袖口。用林少华的话来形容，就是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走在路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仿佛看到了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一模一样的感觉。其实关于村上春树作品的中文版翻译，在此前还有过人选方面的争议，比如他的长篇小说 EQ84 以及跑步爱好者非常喜爱的一本散文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两本书的译者就不是大家熟悉的林少华，而是施小伟。自从 EQ84 的翻译给了施小伟，林少华也告诉记者说，我感到遗憾，失之交臂了，不过也是一种幸运吧， 我会逐渐从翻译转向创作。如今林少华教课之余就是创作，他希望可以仿效钱钟书，以自己35年的教学生涯为题材，写出一部新的《围城》一样的作品来。不过村上春树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文版的翻译工作终究还是给了林少华教授，这也是他时隔将近十年再度翻译村上的大部头作品。据说林少华最初看到原著看的时候就有所谓寄养或者手痒之感，恨不得马上把一行行日语转换为汉语，一个个投进稿纸上的绿色方格。最终50万字的作品只花了85天的时间就翻译完成，交稿时间都提前了快一个月。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大家好，我是田阳。说起外国文学，很多人都是从中学课本上知道了傅雷先生、杨绛先生、郭沫若先生等翻译大家，通过他们的翻译，我们才能沉浸在格朗台、巴尔扎克、堂吉诃德、少年维特的世界中。不过呢，还有很多外国名著我们可能只听过书名，却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他们背后的译者的名字。在过去不久的2017年，也有两位翻译界的大师离开了我们，那今天我们就花一些时间一起去回顾一下他们的翻译之路，因为这些名字绝对值得被更好的记住和纪念。第一位就是我国俄语翻译界的泰斗级人物高莽先生，他于2017年10月6号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70年来，高莽先生为读者带来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众多名家经典的中译本。高莽先生的本名是宋玉南，他1926年生于哈尔滨。1943年17岁的高莽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处女作。1947年他又翻译了苏联作家班达连科的剧本《保尔克查金》，这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改编而来的一部巨作。这台话剧当年在哈尔滨首演，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曾经轰动一时。高莽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回忆起了这部剧本的翻译工作，他说，在首都演出的时候，我发现观众席中有笑声，一问原来是东北腔太重了。从那以后我才知道翻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是你用外文说我用中文会讲就可以了，一定需要文学修养。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是很艰难的一件事。高莽先生说，从事翻译必须要有爱心才能翻译得好，毕竟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起来会很开心。2011年高莽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5年年近九旬的高莽还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皮娃娃兵》。除了译作和随笔作品，高莽先生还热爱绘画，他画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肖像曾经多次在俄罗斯展出，并且被外国文学馆和纪念馆所收藏。如果大家买过《新皮娃娃兵》这本书，可以看到在这本简体中文版的扉页上，作家的漫画像就是出自译者高莽之手。高莽先生有很多笔名，围绕着这些笔名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他的第一个笔名是雪克，是纪念他出生在多雪的哈尔滨，后来在报社工作，发表作品的时候不便用同一个名字，所以就经常更换笔名，比如萧几、野鹰、河马、河烟，还有很多咱们都不多数了。1948年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戈宝全先生路经哈尔滨，他在地方报纸上看到有些作者在翻译苏联文学， 就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开一个文学翻译座谈会。而高莽先生就接到了参会的通知，并且提前到了会场。据说那天会议时间已经到了，葛宝全却在会场上走来走去，透过眼镜不时看着手表，好像有些焦躁，自言自语地说，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间呢？高莽先生怯怯地问，还有谁要来啊？葛宝全先生拿出名单念了一遍，又递给高莽看，这一看不要紧，高莽先生有点发懵，只好用颤颤悠悠的声音说，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所以最后那天就开了一场两个人的座谈会。2016年高莽先生已经90岁高龄了，他不会用电脑，不善于使用现代化的设备，他为此有点恼火，但并不怨恨自己。他说，生活中不能万事通，生活中也不一定要有自己，艺术里才要有我自己。那个时候他已经全身是病，记忆衰退，走路晃晃悠悠，双耳失聪。可是当他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画像时，仍然浑身充满了活力和干劲儿。当时他就写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活了32岁，其身残志不残、顽强拼搏的一生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仿佛明白了，人是否衰老、是否死亡，不完全取决于年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的事业、他的精神。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翻译家的故事。刚才说到，在去年有两位翻译大家离开了我们，其中一位是高莽先生，还有一位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出版家图案先生。他于2017年12月16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图案先生原名蒋碧厚，1923年生于江苏常州，他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月刊编辑、戏剧报常务编委、戏剧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党委书记等职务。他的诗歌创作经历可以说是延续了整个的中国新诗史。图案先生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就教他古文，对诗的爱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1936年13岁的图案离开故乡，考入了当时的江南名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英语，而且是从学英文诗开始的。他读高中的时候，表兄考进了大学里的英文系，兄长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图案的读物。他把英诗100多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到针扎在纸上的那一首，就把那一首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把100多首诗研读了一遍，然后又选出其中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关于图案先生学习英文诗，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图案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的，他心中就开始默诵起了英文诗。他突然领悟到了一句祭词的诗的意义，兴奋地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他理发的师傅却被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儿传开了，图案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尤里卡，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就是我找到了的意思。当年阿基米德在浴缸里找到了用浮力测量物体体积的方法，狂奔出门喊的正是这句尤里卡，尤里卡。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图案先生的诗人身份，其实在他身上还有许多个重要的身份，其中一个就是翻译家。如果你在各大网上书店去搜索图案先生的名字，会看到他的译作有非常之多。他小时候跟父亲学过日语，后来又学过英语、法语。他翻译的书籍主要有惠特曼诗集、古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祭词诗选等等。作为翻译大家，图案为中国汉语翻译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学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一本就是《济慈诗选》。年轻的时候，图案就非常喜欢济慈的作品。济慈只活了25岁，22岁时得了肺结核，图案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疾病。而图案就把济慈当做了异国异代的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了。《济慈诗选》是图案先生花了3年时间来翻译的一本书，1997年出版，并且获得了第2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这本书历经500多次修改，此后也不断再版，累计印数达到60多万册，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2001年，图案先生应邀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讲学，他就顺道去游历了伦敦的济慈故居，并且把《济慈诗选》的中译本赠给了济慈故居管理处。有专家评论说，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过了原作者。图案的《济慈诗选》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而他的翻译理论也影响着后来从事翻译的人。尤其是他对诗歌这个形式的翻译，与其他题材的不同所做的区分是最深入人心的。图案先生说，译诗和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译诗应该是两个灵魂的拥抱，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一，实现两种语言的撞击与交融。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翻译家的故事，那不能不提到的另一位翻译大师就是2016年去世的杨绛先生。我们知道杨绛不光是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写散文、创作话剧，可以说是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他还把自己的创作特点深入到了他的翻译风格中，常常是以更风格化的语言来翻译作品。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先生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他的翻译代表作《堂吉诃德》是1961年开始翻译的，而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也有一段佳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在中译本中，杨绛先生之前其实也已经有了好几个版本，但都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我们知道这语音和语言之间经过几手的翻译，那势必会丢失掉很多原本的韵味。直到杨绛先生这里，《堂吉诃德》才第一次有了从西班牙原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不过当杨绛先生刚刚接到翻译《堂吉诃德》任务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会西班牙语的，他是先找了英、法、德等5、6种译本，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为了保证忠实，他下定决心自学西班牙文。因为杨绛先生有很好的英语、法语的基础，对他自学西班牙语是很有利的。几年下来，他认为自己西班牙语的发音未必很准确，但把文字翻译成中文还是能胜任的。就这样，学了译，译中又学，历经20多年的时间，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由西班牙文翻译而来的《堂吉诃德》。杨绛为了翻译这一本书而坚持去学一种外语，并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也成为了文坛的一桩佳话。今天我们聊了不少关于翻译家的故事，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紧急通知，因全国多地出现了大幅降雪的情况，县享购时间决定将停运所有物流，以确保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批享购年货能够准时送达您家。 也就是说呢，今天明天后天将是享购时间最后三天的配送了。而鲜鱼县的进口野生海参呢，也是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推荐了。所以呢，想要准备年货的，想要年三十带着礼物回家的朋友们，今天可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 提到这款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大家一定很熟悉，它与享购时间合作已经有多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三年多的时间，如果品质不好怎么可能推荐到今天呢？再说价格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包装礼盒上明确标注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三盒就是5997元，三盒600克120多头的淡干野生海参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海参才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春节前最后的三天推荐了，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5块钱享受进口野生海参的同时，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等于说呢，主品加赠品一共今天只要1999元全部带回家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980的朋友说，一个礼拜之前爸妈就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了，今年不加班，带着春节礼物啊早点回家。还有2400的朋友说，爸妈一直有吃海参的习惯，身体也挺好的，我今年工作赚钱了，过年就带海参给他们。 都说呢，药补不如食补，海参不是药，它的营养价值却是其他食物所不能给予的。它富含了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而且呢，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食材，不挑人群不挑季节，老人孩子都能吃，所以呢，现在过年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那今天的享购春节前的最后三天推荐，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享购春节前的最后一批年货即将配送结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再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今天一共只要1999元。今天、明天、后天，春节前的最后三天推荐，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